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，南朝鲜各阶层26号在首尔、仁川、光州、大邱等58个地区一起展开烛光斗争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。特别是在庆尚北道的兴州、金川、安洞、浦港等7个地区，和庆尚南道的昌原等13个地区，有抗议的烛火燃烧起来了。有民主工总、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、妇女团体联合等90个团体参加的制止部署萨德全国行动，在首尔的光华门举行了烛光集会。在庆尚北道兴州郡政府大楼前，有1000多名居民举行第45次烛光集会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。